编年记下第33章。莫纳舍登基时年12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凡55年。他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，仿效上主从以色列子民前所驱逐的异民所行的可耻之事。他重建了他父亲希泽克雅所拆毁的高丘，又为巴尔建立了祭坛，制造阿舍腊，叩拜奉侍天上的万象。虽然上主曾指着圣殿说过，我要将我的名永远立在耶路撒冷，他仍在上主殿内建立了一些祭坛，且在上主殿的两庭院内为天上万象建立了一些祭坛，使自己的儿子在本西农山谷中惊火，行占卜、邪术和魔术，立招魂师和术士，不断行上主视为恶的事，惹上主发怒。他又在天主殿内立了他所雕制的偶像，虽然论及这殿，天主曾对达卫和他的儿子撒罗满说过，我要在这殿内和在我由以色列各支派所选出的耶路撒冷城立我的名，直到永远。只要以色列人遵行我借梅瑟所吩咐他们的一切法律、典章和律例，我不再使他们的脚离开我赐予你们祖先的土地。但莫纳舍又或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行恶，甚于上主由以色列子民前所消灭的那些民族。为此，上主曾警告莫纳舍和他的百姓，但是他们不肯听从，因此上主使亚述王的将官前来攻打他们，用钩子勾住莫纳舍，用锁链锁住，借送到巴比伦。莫纳舍在这患难中呼求了上主他的天主，在他祖先的天主前大发谦卑哀恳上主，上主便抚允了他的祈求，垂听了他的哀祷，使他归回耶路撒冷，恢复了他的王位。莫纳舍这才知道只有上主是天主。此后，莫纳舍在达卫城外另筑了一道城墙，西边由谷内的基洪起，直到鱼门，将敖斐尔围起，且将城墙加建得很高，在犹大各监城内派有将帅驻守，又从上主殿内除去了外神和偶像，将他在上主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建立的祭坛都一律拆毁，抛在城外，重修了上主的祭坛，在上面献和平祭和感恩祭，命令犹大人只奉侍上主以色列的天主。但是民众仍然在高丘献祭，不过只向上主天主献祭。莫纳舍其余的事迹，以及他向天主所发的祷词，并诸先见者奉上主以色列天主的名对他所说的话，都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实录上。他如何祈祷和上主如何应允，他为自卑以前的一切罪恶和不忠，以及他在何处建立高丘、立阿舍腊和雕刻的偶像等事，都记载在诸先见者的言行录上。莫纳舍与他的祖先同眠，葬在他王宫的花园里，他的儿子阿孟继位为王。阿孟登基时年22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2年。他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，全如同他父亲莫纳舍，像他父亲莫纳舍 所雕刻的一切偶像献祭膜拜，从没有向他父亲莫纳舍在上主面前自谦自卑过。阿孟只知罪上加罪，为此他的臣仆共谋造反，在宫中将他杀死。当地的人民却将所有反叛阿孟王的人都杀了，立他的儿子约什雅继位为王。